昨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由四月三号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我最自豪的一样嘢，我是冇学坏过噶。嗰阵 underground 的一对 band 啦，现场听完之后咧，即系直情系咧，好似变超级晒人咁样，砰！成个人系哇，着晒火咁样，我要战斗啦！ 佢入行五年，悲歌以外，佢系 Hannah 谷子乔。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啲人去讲一啲说话，想击败你，佢唔使负责任噶，系你为咗佢嗰句说话唔开心，其实值唔值得啊？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日报告建议劏房租期两年不得加租，租客可优先续租一次。 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个案，君益大厦部分居民需撤离。 堂食餐饮处所四月底前先锋输送量需达每小时换气六次。 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应对反亚裔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你听嘅系千禧年代，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嘅观众听众，你好，我系萧乐文啊，早晨各位大家。而家咧喺全港咧有至少10万间嘅劏房，咁啊住咗超过220000人喺入面嘅。咁啊见到咧劏房嘅问题都讲咗好多年啦，好多人都关注留意咗好多年啦。嗱，见到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咧，寻日就向政府交咗报告，你入边有一啲嘅建议啊，好似就话咧会设标准租约。強制要求咧，劏房嘅業主咧同埋租客要簽啦。咁如果唔簽嘅話咧，租客可以係暫緩交租嘅。嗱，呢個標準嘅租約入邊咧有啲乜嘢嘅條款咧？咁好似就話啦，租期固定係兩年，租期之內咧係唔可以加租啦。咁只有租客咧可以喺一年租期之後咧，俾一個月通知業主咧係終止個合約嘅啫。咁另外咧係有優先嘅續租權啦，即係話租客喺兩年嘅租約之後咧，可以有權係優先續租一次。咁即係話可以連續咧。是租住四年啦。租金方面就话会参考咧差饷物业估价处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每两年嘅变幅咧，去定呢一个嘅即系租金嗰个嘅加幅噶。咁就话头两年租约之后咧，规定业主续租嘅时候咧，加幅唔可以多过头先呢一个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嘅变幅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嘅封顶机制嘅，就话就算跟呢一个变幅之后咧，最多都只可以系加到15%嘅啫。咁如果咧差估处嘅指数系负数嘅话咧，租金咧系更加系要减嘅。嗱，之前见到好多团体咧都提到啦，系咪应该设有一个叫做起始租金咧？今次建议入边咧就冇嘅，就话咧会有沉重嘅行政负担，咁就话咧亦都会引发咧大量嘅业主同埋租客间嘅纠纷等等嘅。嗱，对于今次即系有关于劏房嘅一啲规管嘅建议啊，小组嘅建议，你点睇咧？会唔会你自己本身都系住喺劏房，或者都有留意开劏房一啲问题，又或者咧面对紧？而家劏房喺同業主之間啊一啲嘅租金啊租務上面嘅問題咧，又或者你會唔會自己本身都係業主嚟嘅咧？又點睇今次嘅一啲嘅新嘅建議啊啲規管咁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就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鄧寶山。點睇今次工作小組嘅一啲嘅建議入面有好多啦，關於尤其是標準租約入面咧，都似乎唔少係保障到個租客多啲嘅。你點睇整體所有建議咧？ 我估就雖然琴日就係出咗報告啦，但係其實嗰啲嘅建議咧，其實都喺呢一兩個月咧陸續主席啊或者現有工作小組咧都有提出嘅。咁就標準租約，我估係個主打啦咁樣。咁都講咗好耐。咁今次佢再去提標準租約嘅實際內容咧，咁都係即係不外乎即係之前講嗰啲啦。咁啊，有關啲租期啊，即係租金啊，即係嗰啲雜費啊，即係等等嗰啲問題。咁呢個都我諗都係我哋即係歡迎嘅。咁不過唯一嗰個位就係我哋自己都覺得 特別喺個維修責任嗰度咧，今次嗰個報告咧特別就著墨咧，就好似話好難去規管咁樣。咁呢個就我哋覺得唔係太理想啦，就因為正正就係我估好多街坊即係面對嗰個問題，即係除咗租金之外咧，我一間再討論咧，就其實係嗰個維修責任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 issue 嚟嘅。咁所以嗰度就話而家個標準租約未必可以規管到嗰部分咧，其實都令到好多街坊都係失望嘅喺呢個位度。 嗱，而家佢嗰個嘅建議入邊都有提到話，業主需要維持物业内部的状况，都要维持物业内的供水、供电、供应热水、卫生和空调装置正常运作的，这个都未能够保障到租客，你觉得？ 是啊，未能够，因为我估其实他自己做的研究呢，其实都有提过呢，其实很多街坊呢其实都是很关注呢，究竟有边个去维持那个即是维修的呢，咁样咁有50%+都是这样讲的咁样。咁所以我估其实这一个就是正正就是很多时候他入到去住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出现很多问题，即是一般就可能即是比如啲设施坏呀，咁或者甚至而家即是在疫情下就好多即是譬如漏水呀，即係渠管嗰啲問題咧，其實好多時候尤其是我哋譬如前次經驗都會睇到咧，其實街坊揾個業主又揾唔到啦，咁其實就即係都未必肯去維修咯。咁呢個部分係都係幾關注咯。咁所以頭先講嗰個話維持即係正常嗰個運作，其實呢個就未必真係得到好大保障咯，好大方。 即你意思是因为他入面都讲到话，即供水、供电、卫生、空调装置嗰啲正常运作。头先譬如讲到话漏水嗰啲，会唔会都系属于卫生嘅正常运作啊？咁呢个都应该系纳入咗佢哋要即业主要维持嘅责任之一嚟嘅，呢个系嘛？ 因为如果喺个字眼上面纯粹就话提供呢啲设施，我估而家个状况都系咁咯。咁我哋都系提供紧呢啲设施嘅，即系喺业主嗰个角度咁样。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佢唔系持续地去运作得好嘛。咁所以我估而家就系好多街坊就系喺佢嗰个嘅即系经验里面就系、是、我、发觉有啲嘢坏咗，有啲嘢即系出现嘅问题喺屋企里面。咁但系其实业主基本上都系揽你嗰个责任咁样咯。 嗱，有关于续租权嗰度啦，咁啊见到今次就话可以喺租期两年啦，咁就租约两年之后咧，咁啊租客可以优先系续租一次嘅，咁即系话可以有一个2+2嘅4年租住权，呢、這个算唔算系你哋原本预期喺小组建议会有啊？而呢一个嘅年期对于租客嘅保障又够唔够咧？又？ 因为我哋就一路都有跟进研究工作小组嘅消息啦，咁样咁啊，2+2都一路系放风紧嘅方案嚟嘅，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其实有一个优先续租权系重要嘅，咁样咁亦都系我谂无论系以前嘅香港租管啦，或者我哋争取，其实都系好希望系有优先续租权嘅。咁不过我哋就自己觉得如果系4年就未必好足够啦，咁就6年系会比较理想嘅。咁我哋个睇法就续两次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自己根据翻而家香港即係好多即係街坊住緊劏房，其實佢都等緊公屋。咁而家公屋嗰個即係輪候嘅時間，即係一般家庭其實係5.7年咁樣。咁所以我哋有個睇法就係佢可唔可以喺一個即係佢等緊公屋嘅時候，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居所咧咁樣。咁我哋就建議6年嘅咁樣。 我見話其實都有即係報告入邊都有聽過呢一個聲音啦，但係都話係平衡咗，即係對於業主嗰個嘅權益咁，咁所以就考慮平衡即係中間落墨啦，就係、是、4年咁樣嘅。咁而家其實咧都見到話除咗話即係可以係2年租約之後續租一次啦，見到其實租客咧都可以有一個嘅主動權嘅，就係譬如喺12個月租期之後咧，可以喺1個月通知之下咧就可以終止個租約嘅咁。呢、這個會唔會都算係對於租客嚟講嗰個嘅權益係相對嘅保障大啲咧？比起業主嚟講，呢、這個又 係㗎，係㗎，係㗎。呢、這個我哋都覺得係好嘅做法嚟嘅。咁就因為而家嗰個一般租務市場嘅情況，特別係劏房咧，其實就係用一生一死咁樣去處理。咁可能第一年嘅死約，咁當然就唔可以走啦。咁但係生約嘅時間咧，其實係雙方都可以透過通知期咧，係去叫對方即係走啦，或者係自己離開咁樣。咁呢個情況就對其實租客其實就好冇保障嘅，其實。咁其實好多租客其實即係當然佢都未必好想住劏房啦，咁但係揾唔到其他地方，咁所以就如果佢係要走，其實好多時候即係除咗真係個環境非常之差之外，可能都係想公屋咯。咁所以基本上佢都會住，咁但係就反而係如果係喺個生約嘅期間，俾到業主有一個即係理由嘅話咧，咁好多時候其實就係、是。 利用了呢個漏洞咧，其實就好多業主就會趕咗客走咯。咁所以如果而家呢個租約係兩年，即、就、係、是、一個類似死約嘅概念，但係係俾一個即係彈性，其實嗰個租客係可以透過一個月通知期而離開咧。咁呢個係對個即係、就是、租客保障係比較大嘅。咁、我哋都覺得我哋同意呢個做法嘅。 點睇有啲業主話其實覺得今次工作小組一啲建議都比較係傾向租客多啲啊，或者係傾斜向租客多啲啊？點睇有啲咁嘅講法？ 這個就正正是我們看到劏房現在那個問題咯，其實就是因為正正就是現在在劏房市場裡面出現很多即是不公平不公義 的狀況這樣，這個也都是研究工作小組昨天的報告他都有提到，即是他都發現到這些問題，所以我們的看法就是其實現在要是撥亂反正咯，即以前其實都是一個很不理想其實很不正常的狀態，其實業主嗰、那個即係權力係過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係翻返去個平衡啦。咁所以如果你淨係睇今次就話哦，即係佢幫緊租客，其實就唔公平嘅呢個評論，我覺得。 嗱租金方面咧，今次就話即係業主喺續租嗰陣咧，就加租唔可以高過即係差估處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入面嗰個每兩年嘅變幅啦，亦都有個封頂嘅機制，最多係15%為上限，即係個加幅咁。如果咧嗰個嘅指數係負數啊，甚至個租金係要下調嘅咁，這個喺個租金嘅限制方面，你自己又點睇咧？ 這個就反而是我們覺得昨日是比較新的一個講法啦，這樣就因為一路都是講緊 15% 個封頂嘅，咁就中間佢亦都提過有一個即係根據某個指標啦，咁一路都冇講個指標嘅嘢，咁昨日終於公布啦，咁樣就係、是、跟呢個私人住宅物業嗰個嘅租金指數咁樣。咁不過我哋自己即係都有睇翻啲數據啦，其實佢個報告裡面都有提嘅，咁就有睇翻呢22年嗰個即係變動係點樣。咁就當然佢由98年開始計啦，咁其實有頭嗰6年其實都係減嘅，咁呢個又正正就係因為香港嗰個經濟狀況啦，嗰陣時就係金融風暴啊、沙士嗰個狀況咁樣，咁但係其他個16年咧，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加嘅，咁而我哋都睇到咧，其實有7年咧。個時間個七年裏面咧，其實係加超過 15% 嘅。咁有一年其實即係未到 15% 都14.幾嘅，即係話咧，其實過嗰十幾年裏面咧，其實一半時間咧，基本上都係到 15% 咯。咁所以我哋一路關心嘅位置就係當佢未公布呢個標準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如果個標準本身個波幅係過大嘅話咧，其實對個街坊咧都未必好大保障。咁所以我哋自己就睇翻即係原來係一個咁嘅數據咧，我哋就唔係太滿意咯。咁因為而家講緊兩年 15%， 大概一年都係7-8% 咧，其實亦都係可能俾咗個藉口，好多業主可能係加足嗰個數，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到，當然即係整體嗰個加租嘅情況都係嚴重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有啲業主真係冇加足 15% 咁，而家你就封頂咗 15%， 會唔會其實都係製造咗個誘因，令到個業主可以加足，原本都冇咁加咁多嘅。咁呢個就係好多個街坊關心嘅位。 嗱，各位觀眾聽眾對於呢個嘅劏房工作小組嘅建議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會唔會你自己本身或者有朋友都係住喺劏房咧，有留意到一啲嘅情況？對於而家啲租金管制啊，或者一啲续租期等等嘅保障，会唔会都多咗咧？觉得欢迎打嚟18723111讲下嘅。继续同阿邓宝山倾下，头先都讲到你就觉得嗰、那个如果喺差估处嗰个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嗰度波幅大嘅话，可能都会令到业主加租嗰个幅度都大啦。咁但系又咁讲，这个嘅指数其实都系跟市场嘅波幅噶嘛。咁又有这个即系如果即系业主跟翻呢个市场去即系调整佢哋嘅租金啦，同时亦都有啲限制。都話最多係15%嘅啫。如果呢一個指數減嘅話咧，都跟住減嘅，好似聽落又合理喎，係咪咧？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太過令到業主嘅限制太多太死喎，又會唔會係咁咧？ 所以我估即係兩個部分啦，即係當然佢跟個標準係一個部分啦，另一部分就頭先講嗰個封頂嗰個位咯咁樣。咁我哋自己平台本身我哋嘅建議就係封頂10%，同埋我哋覺得嗰個標準應該係要跟通脹嘅咁樣。咁當然而家即係出咗個標準啦，就唔係通脹嘅標準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封頂位係咪可以即係、就是、可以調低翻少少咧咁樣？咁呢個亦都我諗係符合公眾嘅期望嘅。咁包括即係、我諗好多團體即係唔係淨我哋啦，都有講即係封頂10%嗰個位。咁甚至又係睇翻研究工作小組做嗰個研究咧，其實都係有好多街坊反映咧，其實嗰個租金嗰個加幅最好就係唔好超過5%咯。 咁就或者唔好超過通脹，咁呢個都係佢做完調查嗰個結果嚟嘅。 嗯， 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符合大眾嘅一個期望。咁、 okay. 但係當然啦，另一個即係我哋覺得其實㓥房而家嗰個租金都本身已經好唔合理啦。 嗯，起始租金啦，今次就冇設嘅，咁但係報告入邊都話因為好多因素影響㗎啦，可能係本身個面積啊、通風啊、衞生環境啊、唔同嘅位置等等都會影響成個起始租金，好難劃一去定嘅咁，所以就冇定到出嚟。呢、這個你點睇咧？今次？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今次的租務管制的關鍵來的。咁當然剛才都講咧，就是租金一定是其中街坊最關注的位 置。 咁而租金我們覺得兩部分啦，就是有調整幅度，咁但是即係嗰個起始租金是一個關鍵位嘅。咁呢個我們都成日講嘅，就是話如果你淨係調整咗，即、就、係、是、有個調整幅度，但是你冇個起始租金咧，即、就、係、是、業主就可以在新租約裏面去大幅加租金，其實彌補咗之後的損失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睇法啦。咁但係我估即係研究工作小組再睇。嘅嗰啲講法，亦都未必係啲好新鮮嘅講法啦。咁我哋自己個睇法就係、是，我哋有建議咧，就係跟翻即係嗰個單位嘅應課差餉租值嘅150% 去釐定嗰個劏房嘅起始租金咁樣。咁我想講就係、是，其實佢講有啲問題咧，確實係存在嘅。不過咧，其實我覺得應課差餉租值咧，其實某程度上面咧，其實已經咧解答咗佢一啲問題，因為佢話 個行政費高咯，佢話。 係，因為佢話個劏房一行政費高，二係佢話個劏房嗰啲差異好大咁。咁、我哋又唔覺得真係大到佢咁嚴重，因為譬如好多其實佢都係個唐樓度嘅。咁其實唐樓個質素本身其實就係差餉租值，其實已經係評估咗嘅位嚟嘅。咁同埋差餉租值，我估都唔係淨係評估劏房，劏房有10萬個，但全港有幾百個單位咁，幾百萬個單位其實，即係差餉租值其實都係一個行之有效嘅一個方法咁樣咯。 嗯，好啊，唔该晒邓宝生。邓宝生咧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召集人嚟嘅。继续咧，呼吁你打嚟18723111，讲下你哋自己本身对于劏房咧，或者呢一啲嘅建议，有关于租金嘅一啲限制啦。而家有个嘅续租权啊，就系喺2年嘅租约之后啦，可以系租客优先喺劏房嗰度咧系续租一次嘅。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嘅。请多位嘉宾，有香港业主会会长石庆云，早晨。 早晨， 石庆云，点睇今次有关于租管研究工作小组喺劏房嗰度呢一啲嘅建议，你都初步睇咗啦，系嘛？ 初步睇咗，咁但系都系即系唔开心系一定有噶啦。 嗯， 因为成个唔系我哋唔睇到佢系租管啊，我哋真系睇到系业主管啫。我哋想真正嘅租管，我哋想要求嘅租管系平衡嘅，双方都有责任嘅。如果有法律責任，雙方都有嘅。但你睇到佢淨係罰業主啫嘛，佢冇罰到租客任何嘢噶。 嗯。 而我哋最關注嗰點，唔係咩加15% 或者個方面，因為你問翻啲會員都唔係話太即係太擔心或者個方面啦，甚至有啲話，我今年都冇加租，仲減咗租添咁樣。 嗯。 好啦，翻翻嚟咧就係我哋最關心就係2年加2年死約。 是 两年死约加两年死约，我哋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我哋大家唔会有一个叫磨合期啊？ 嗯， 拍拖都有磨合期啦，你打工都有磨合期啦，点解唔系俾一年时间等业主同租客大家磨合咗，都觉得呢个租客或者个方案冇问题咧？我哋最担心系呢一个租客佢嘅行为有问题，影响其他租客唔想再租啊。 嗯。 呢度一定有呢啲現象，我哋真係試過有住喺我哋投訴，佢租咗俾個人，佢攞個單位嚟販毒、吸毒或者各方面都有啊。 咁呢個就犯法啦，呢、這個就直情 唔係犯法冇用啊！我哋入唔到法院去告個租客㗎。 嗯， 我哋真係去試過啊，去入禀即係土地審裁處就最簡單啦。我成日都問嗰啲人，你哋入過法院未？你有冇真係要了解個個案？有冇聽過法官點審案啊？ 嗯， 原來民事就係民事。刑事就是刑事，佢分兩樣嘢嘅。 嗯， 何況如果拉嗰個所謂刑事嗰個吸毒者，原來唔係我個租客啊， 嗯， 係一個住客嚟啫。 嗯， 咁佢法官唔理噶啦，佢唔會接受你任何呢啲咁條款噶。 喂、嗯，石興雲啊，因為今次咧，我見小組入邊咧都有講到就話，業主可以向土地審裁處申請物業管有權嘅命令，咁就話係咩情況咧？ 講正啊，你唔好，即係佢哋成班唔係法律界人士。即係佢哋自己一廂情願，我哋諗到啲嘢，法官就應該咁做。法官唔會理解你咁做㗎。 嗯， 法官睇條文學啦，好啦，佢2+2，跟住仲有一個叫定咗半年嘅通知期。咁我哋有啲人唔明呢一啲嘢㗎，我哋有啲業主即刻已經打電話嚟問我哋，我哋有啲會員，佢話：咁好啦，你2+2係2年加2年之後再俾半年通知期啊，定係3年半，我哋俾半年通知期咧？我唔明，佢直頭話講明唔明啊。 嗯。 你究竟搞到我而家成個市場混亂喺度？好啦，第二樣嘢，佢話你定咗兩年加兩年，好啦，我而家租咗俾個租客，兩年後我有個親戚，直頭講明我啲侄仔侄女或者有啲同性有啲非同性或者一個方面，我家姐啲仔女好遇到經濟困難，我想租俾佢，或者半價租俾佢，我幫我啲即係有困難嘅親人， 嗯， 係咪唔俾先？你連人性都冇喺度嘅，你個。咁我點去又要宣誓又要剩，或者話聽我要接租俾我親戚啊？又唔得啊！佢一定要優先俾翻嗰個人啊！咁我做錯咩事？點解要懲罰我哋咧 ？OK， 我即係連人性都冇啊！所以頭先我哋講點解唔係一年叫磨合期，一年之後再加兩年咧？磨合期嘅好處最低限度我同個租客互相了解，因為通常啲業主係每一個月上去抄下表啊，跟住收租啊，或者各方面嘅啫。一般啲小業主都係咁做嘅啫。好啦，如果發現呢個租客其啲租户都有投訴呢個租客嘅行為模式有問題啦，咪大家解除租約咯。你夾硬將兩個人擺埋一齊，我可以同佢斷言啦，第二日將會有血案產生。 即係總之都好多嘅磨合嘅問題啦。阿石興雲，我哋答半之後咧，都再想揾你傾多少少，因為有唔同嘅建議出咗嚟嘅。轉頭再打俾你啊，好嘛？ 好好 好，唔該石興雲。石興雲咧就係香港業主會會長嚟嘅。講到業主一啲嘅擔憂，講到佢話即係會唔會喺磨合上面有問題？如果磨合有問題嘅話，個租期又咁長嘅話，會唔會更大嘅問題咧？咁嗱，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沙环有小巴同货车相撞，11人受伤。事发喺早上大约6:30，两架车喺东京街同元州街交界相撞，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车上9名乘客受伤，货车司机亦报称头晕。消防派出多架救护车到场处理，并将伤者分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国会提交报告，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布林肯说，本港在去年实施的港区国安法严重损害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就香港问题和国会及盟友展开合作。布林肯说，香港反对派人士被任意拘捕，基于政治因素被起诉，立法会选举押后，司法独立、学术和新闻自由受到打压，实际上禁止公开示威活动。布林肯敦促北京改弦易辙，落实国际义务和承诺，贴文又附上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标签。中国外交部昨日回应有关香港问题时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继续贯彻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缅甸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中方认为暴力和流血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各方冷静克制，以建设性态度和行动推动局势缓和，希望缅甸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宪法秩序，继续稳妥推进民主转型。张军又认为，片面施压、鼓吹制裁等强制性措施只会激化矛盾、加剧对立，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不是建设性做法。他提到缅甸是东盟成员，中方支持以东盟方式斡旋调停，为缓和缅甸事态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巴格纳警告缅甸或有发生内战和更多血腥事件的可能，希望安理会尽快行动，避免局势恶化，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胡远威在3岁的时候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以轮椅代步。 他热爱运动，在2014年亚洲残疾运动会代表香港参加帆船赛事，屡获奖项。 他同时亦是一个爸爸和保险从业员。今个星期日，听下身兼多职的他怎样突破人生。 逢星期日晏昼1点，《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1年4月1日，报告建议劏房租期2年不得加租，租客可优先续租一次。 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个案，君益大厦部分居民需撤离。 堂食餐饮处所4月底前先锋输送量需达每小时换气6次。 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应对反亚裔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讲到有关于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昨日就有些建议是交给政府，其中大家都关注了，有没有一个叫起始租金呢？今次的建议里面就没有的。在那个的报告里面都讲到为什么没有起始租金这件事呢，就是因为说劏房的租金的水平本身都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的，好像说是面积、座向、采光、通风等等，如果用行政手段为全港每一间的劏房是划一定一些的起始租金，都说会有一啲嘅沉重嘅行政负担，或者会引起咧啲业主同埋租客之间一啲嘅纠纷等等嘅，有个咁嘅讲法嘅。嗱，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你系业主啊，定系租客咧？会唔会你本身都系一啲业主，又经营开劏房等等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讲下嘅。嗱，继续咧同业主，我都系香港业主会会长石庆文啦，同我哋一齐倾啊。早晨，石庆文。 早晨，先生。 头先讲咗少少有关于续租权，另外有关于租金嗰方面都想睇下你点睇嘅。今次就话咧，即系规定业主喺续租嗰阵咧，就加幅唔可以高过差估处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每2年嘅变幅啦。另外有一个封顶机制嘅，就系最多15%系上限嘅。咁如果嗰个变幅咧系负数，亦都要租金下调啦。咁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 我哋好多会员反而对呢一样嘢即係唔會好大意見啊。 OK， 因為喺佢哋嚟講，佢認為即係話加幾多減幾多嗱，譬如好似而家疫情關係，有即係有啲業主向我投訴翻，佢話有劏房客要求，佢係因為工作問題啊，有啲失業啊，佢要求減租，佢都即刻減俾人哋啊。因為佢都更加明白，即係好多小業主更加明白，佢哋即係佢唔係二房東，佢唔係攞嚟賺錢嗰種。啊！佢係真正想有一個好嘅租客，佢自己安安定定，佢可以攞到呢啲錢嚟供樓啊，或者攞嚟做生活費。 係， 所以變咗佢穩定嘅租客對，即係一個小業主係佢最重要嘅，即係大家係唇齒相依嘅。 嗯。 但你如果用一個行政嘅命令喺度嚟，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翻一個，譬如假設我哋定一個5000蚊個水準先啦，5000蚊一個劏房咁假設啦。我哋用市場個價值喺度，如果我夾硬喺街邊，我哋放6000蚊，係冇人肯同我哋租噶。 嗯， 即係得個玩嘅啫。但係你如果用一個行政命令，要夾硬要我哋4000或者3000蚊，你會令到好多業主嚟講，我點解要做？ 嗯，所以佢今次佢都冇一個起始租金啊，佢冇定到呢一樣嘢。 起始租金當日我自己喺呢個劏房工作小組，我都問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你解決得到，你咪起始租金咯。但係起始租金都係會令到產生後面有好多後遺症。我話唔好用銅鑼灣、用深水埗嘅劏房嚟做比較先啦，都覺得唔公道。我同樣大家都係深水埗一個3樓，大家150尺，我用翻呢個指數啦。樓上嗰個要8000蚊租，樓下嗰個4000蚊租。點解啲消費者要租8000蚊嗰個啊？这个世界冇死错人㗎，一定有原因啲人会租8000蚊嗰个，因为嗰个可能个装修啊样样嘢都唔同啊，即係头先你已经讲咗啦，有冇窗，有冇窗啊， 有啲唔同嘅因素， 可能係啦，唔同嘅因素可能酒店式装修或者个方面，你如果咁样搞话，哦，因为我要起始租金，因为变咗要划一嘛，划一嘅时候你唔好话定几多钱啦，一个8000一个4000，你定返4000，你有8000蚊个业主，你咩感觉啊？ 所以佢而家今次个建议系冇起始租金咯，就系话，所以系咪未必真系太倾斜去租客咧？都 系唔想定啊？佢唔想定啊？你咪有本事定咯？我真系讲，但你定唔到啊？你定出嚟有好大问题啊嘛？甚至有啲人好无知嘅，用差饷局估价处，差饷局估价处佢 即係佢定出嚟，佢都係要靠業主俾數據佢啊嘛。 嗯， 好啦，頭先講啦，七個管理處樓上嗰個三樓唐三樓係收8000蚊一個月，樓下唐二樓係收4000蚊一個月。你佢點定俾你睇啊？佢定出嚟佢都困難，因為佢所有嘅數字都係由業主去做一個叫 CR109 去登記話俾佢聽嘅。 嗯， 咁佢收集曬所有呢啲唔同嘅數據咁樣，佢當然佢定到一個標，即係叫基本額喺度嚟啦。咁但係都係有問題噶。 鄭英文啊，同唔同意咧？因為我見今次針對租金嗰度咧，就話頭先講話有個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啦，亦都話有個15%嘅上限啦，就話如果唔跟嘅話咧，可能都要有啲嘅罰則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對於業主嚟講呢個， 佢根本係講啲唔講啲，罰則咧佢都嗱，以往嘅舊租管係21% 添。 嗯。 但係喺我哋嘅經驗裏，即以往我哋都協助啲業主，即有啲咩情形，有人投訴過，佢想要求加租21%，但係最後個法官都係用差餉物業估價處嘅。個法官冇錯，個法官做得好㗎。 嗯， 佢根據差餉物業估價處半年前嗰個數據嚟評估，最後咪最俾業主加5%，或者甚至最高係8%。 嗯， 實際我哋睇到今日你話咩15% 都係冇作用嘅，最後都係用翻差餉物業估價處半年前嘅數據。 嗯， 都是5%至8%咯。 OK， 嗱，另外我就想问啦，而家好多我见话系咪啲业主其实都未必清楚自己个单位租咗出去系咪变成劏房，因为中间经过一啲嘅二房东等等嘅问题。你觉得今次嘅租务管制嘅建议会唔会解决到即系二房东嗰个问题咧？ 即刻解决，我话听解决唔到。 嗯， 因为我提咗一样嘢嘅，我话你有冇源头租约？咩叫源头租约咧？而家我哋发现，我就讲一个实例先。我有一个业主， 嗯， 喺油麻地区嘅，佢嗰个三房一厅。佢合約上寫明唔可以分租轉租，佢租咗俾嘅 A 君 ，A 君原來未得佢同意轉咗俾 B 君 ，B 君嚟住俾 C 君 ，C 君嚟住俾 D 君， 係 真事嚟㗎。我入個我幫業主入法院嘅、 嗯、 ，D 君咧就由三房變為5房，租俾全部就吸毒者咯，嚟賣白粉啊、販毒啊各方面，係因為佢欠租，中間有一個人走咗路欠租，咁我陪同個業，即係陪同業主去收樓，揾、 嗯、 埋執法主任，其中仲要俾啲房客追打我添。 嗯，但呢個係咪個別例子啊？即係有去到一啲犯法嘅情況。 但好多啲例子啦，所以我話想源頭租約。 嗯、 如果租客都有好大責任，點解你租呢個單位，你唔知嗰個係咪業主或者業主嘅授權人，又或者業主同意嘅分租轉租咧？ 嗯， 原來坊間啲人亂嚟嘅。 嗯， 佢、 okay, 自己都唔睇。 O K， 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啊嘛。甚至我哋睇翻個報告內容，有一個更有趣嘅地方。主席去參觀好多劏房，但其中一劏房竟然係地產代理去代收租金嘅。 嗯， 我都係問翻轉頭啦。嗱，呢個邏輯觀念，個地產代理代收租金，佢梗係做埋地產㗎啦，啱唔啱先 ？OK， 佢有冇失職咧？佢應該要停牌咧？ 嗯， 喂，你收嘅租金竟然冇租約冇釐印、啊？ 嗯， 佢完全都唔合常理或者各方面嘅，點解發生呢啲事啊？ 嗯，好啊，同阿石庆文倾到呢度啊，多谢你讲咗业主嘅睇法，对于今次嘅建议。石庆文咧就系香港业主会会长嚟嘅。嗱，继续欢迎你啊，打嚟讲下对于而家劏房而家啲管制上面嘅建议喺工作小组嗰度。不过嚟紧咧，运房局嗰方面咧都话会仔细去研究啦，积极去考虑工作小组嘅建议，亦都会喺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咧系尽快向立法会咧提交相关嘅条例草案嘅。继续听你嘅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何女士，早晨。 早晨啦、 啊。早晨，请讲。Yeah. 咁我咧係劏房業主嚟嘅，咁我都係長者嚟㗎啦。我想講，係劏房業主有好多都係好有良心嘅，好似我咁，我自己個劏房咧，我嗰嗰個時候我即係後生啦，咁啊即係總之即係到老走咗筆退休金，咁我買咗個單位，咁佢本身係劏房，我都冇加佢租， 嗯， 即係佢本有租約嘅到期，我都冇加佢。跟住我就算再過啦，我覺得佢好租客，我都係加佢2%至3%。 嗯， 所有嘅維修都係我嘅。 嗯，啊，你嗰個劏咗幾多個房啊？或者呢個單位幾大？ 兩個房啫、嗯，我都唔係話咩，即係只不過一個單位裏邊佢劏咗兩個房啦。咁好多劏房。 嗯。 咁即係但求下有個好嘅租客，咁即係個退休金即係叫做即係有啲進 有啲收入啦， 入啦咁樣。咁、嗯、但係後屘好租客搬走咗啦，咁啊換咗個就。就欠租啦，欠租啦，追租啦，要去就土地審裁處去追佢租，追咗搞咗好耐先收翻啦、 嗯。 收完翻嚟，哦，搞到屋企裏邊嗰啲裝修爛曬。 嗯， 咁我首先可以認同頭先嗰個業主嗰個主席啦，即 即係你應該保障法律上嘅保障雙方面啦、 嗯。 你去規管業主，當然我都知道有啲係無良嘅，咁但係無良嘅租客都好多喎、哦。 嗯， 咁點解唔係保障雙方咧？咁應該係保障雙方啦，係咪？ 嗯，好啊，唔該曬何女士，佢係一個嘅劏房業主嚟嘅。再聽多位嘅電話旁邊聽眾有朱太，早晨。 早晨，我是朱太。 是你好。 嗱，我就我套房嚟嘅，我本身我都間咗幾間房嘅。 嗯，你都係業主。嗯， 我係業主嚟㗎。咁咧，我當年咧就有一啲好彩，一啲就唔好彩。唔好彩咧，因為我哋係住喺深水埗。 嗯。 深水埗咧好多嗰啲吸毒者。 係。 吸毒者。 嗯。 咁我哋都好介意㗎啦，好小心去租出去。點知咧，就有一年咧。即係舊年嘅事嚟㗎啦。咁、 嗯、 有一年咧，就有個後生仔同我租，佢話得啦，我同你租。租完之後咧，咁啊個後咁啊交咗幾個月租之後咧，就冇咗啦。咁我咪去上去追租咯。咁、 嗯、 啊，朱太，點解你租俾呢啲咁嘅人嘅？咁我話嚇、啊，我租俾咩人啊？ 邊個講啊？呢個係 個租客個另外一個 哦，另一個租客講。OK， 我話你係冇等錢用。我話咩等錢用？我後屘我上去，然後咧就成班老同喺上面。 即系啲吸毒者喺度，你见到、嗯、 吸毒者喺度、 嗯。 我试过两单。咁后屘咧，我佢又冇咁啊追逐佢话呢间呢个佢话个租个我本身个租客唔喺度。你搵翻个租客，即系话我要搵翻个租客。 嗯。 咁佢话你呢个系边个？佢话佢系家姐，呢个系佢细佬，即系讲亲讲戚啦。 嗯。 又亲又戚咁样咯。 O K。 咁我。跟住去土地處查去收樓啦， 咁、嗯、 又去深水埗差館去報案啦。差佬都話冇你冇證冇據，你點去入去啊？一係咧你就去即申請去申請開開門開樓。 嗯，最後搞咗幾耐咧？最後 單憑你講一句説話，我冇可能去踢人哋道門 㗎。O K， 最後搞咗幾耐啊？即係或者係咪收翻個單位？ 半年啦，起两单，佢使还手去租完之后，嗰个租客就走咗啦。 嗯，好啊，唔该晒啊。朱太都講到佢遇到一啲唔係咁理想嗰啲租客嘅情況啦。你自己會唔會都係業主，或者你會唔會都係劏房嘅租客咧？都可以講下你對今次小組啊工作小組一啲建議嘅睇法嘅。歡迎打嚟18723111咧，我哋會繼續聽你嘅電話嘅。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跟進咧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 早晨，郑永信，点睇啊？留意到今次即系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入边一啲嘅建议咧、嗯，初步点睇咧？对于租客又好，对于业主又好，你觉得嗰个影响有几大咧？ 首先我谂对于好多劏房户嚟讲，又或者住喺旧楼嘅居民嚟讲咧，都系一个喜讯嚟嘅，因为咧呢个都即系大家劏房等咗好多年嘅一个研究工作小组报告嚟嘅。咁我自己琴日咧都花咗啲时间再详细咁样睇，其实我都要多谢咧工作小组嘅，因为其实嗰份报告咧都好详细嘅，都系超过差唔多100页。当中咧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个租金啊嗰啲问题嘅，佢都讲到话即系而家现劏房的最新的情況，幾多個 percentage 係出租緊啊？個形態係點樣啊？以至到咧外國嘅啲經驗啊，而佢當中亦都即係講到關於業主同埋租户嘅關係，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雙方面都有講到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份報告係好詳細嘅。咁而嗱，當中而家最緊要就講個劏房租管啦。劏房租管咧嗰幾點咧，我諗大家都係其實過去一個月都大家都嚟到都知道㗎啦。最重要就係嗰個標準嘅合約啦，嗰、那個2+2嗰個幅度啦，同埋嗰個加租嗰、那個。幅度，咁我覺得呢三樣嘢咧，佢都係有涉獵嘅。咁我頭先都聽到一啲業主佢都會擔心，其實我覺得都係明白嘅。所以咧，其實更加需要咧係有一個標準合約係可以列明咧係即係所有嘅條款咯。 嗯、 我自己咧就有幾點咧係特別關注嘅。 係 第一咧就係佢而家講緊咧嗰個加幅咧係15%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稍嫌係高嘅。嗱，雖然我係認同咧佢係用呢個差餉嘅私人住宅租金去計，但係咧15%咧。係個呢個上限咧，係有啲居民咪會覺得話啊，應該係高過啲。咁如果10%咧，係更加理想嘅。同埋咧，我重申，我覺得咧係應該係要係可加可減嘅。我係期望係有減租嘅情況，因為而家劏房嘅租金咧係實在係太貴。 佢都有啊，佢話根據個指數，如果負數嘅話，應該都要減啊嘛。 係啦，所以其實咧嗰、那個百分比係有機會減嘅。咁我希望係見到有減嘅情況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咧，我估咧嚟緊咧都會有幾多啲租務嘅問題或者糾紛嘅。咁咧究竟係邊一個地方邊個部門去處理咧？我覺得呢個要小心嘅。咁而家個工作小組建議就可能擺翻喺土審嗰度啦，咁但係咧土審究竟能夠夠足以應付10萬户嘅租約， 嘅糾紛咧，咁我係有關心嘅。咁呢個希望政府係詳細交代，係咪可以成立一個專責組係做呢件事啦？第三咧就係提到嗰個起始租金啊。咁呢個起始租金咧，其實我哋自己一向都係開放嘅，覺得有係好嘅。咁但係我都琴日聽到即係小組主席佢嘅報告啦，佢都解釋咗嗰個原因啦，即係話即係都好難去評估話全香港咁多嘅劏房。不過我都留意到佢講咧，佢話佢都開放嘅態度嘅，即係如果真係見到係真係個情況係好嚴峻嘅話咧，佢哋可以再去諗嘅咁樣咯。第四咧就係、是、其實佢當中呢個租管裏邊咧都特別提到咧，即係都要希望啲劏房嘅業主咧都要做翻啲基本嘅管理。我近排咧就跟好多渠管嘅問題啊，見到好多劏房啲渠管又亂駁啊咁樣。咁我希望日後個指引咧係比較清晰啲，讓到咧即係劏房咧都有基本嘅即係管理或者係做啲嘅工程係做得基本嘅理想咯。咁樣 頭先講到起始租金嗰度咧，見到即係主席啦，梁永祥咧，除咗即係講話有好多嘅行政嘅因素要考慮之外咧，咁另一個就係話如果係做起始租金，可能會傾斜得租客太多，令到啲業主冇興趣去經營啲劏房咁。如果真係有呢一個嘅效果出現嘅話，日後係咪真係仲係持開放態度去做呢一個嘅起始租金咧？會唔會即係你如果真係始終做起始租金，都可能就會令到啲業主就會驚咗喎。我令到我可能管嘅連個租金點定都可能嗰個控制權會細咗好多，咁我不如索性咧就唔搞劏房啦，就令到成個市場供應少咗啦。咁成日都有呢啲咁嘅説法噶嘛？你點睇呢個又？ 我覺得呢個都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喺度。咁同埋咧，其實即係但係而家嗰個租務市場咧，講真咧，即係我期望係即係政府都要諗下究竟點樣。其實租劏房租管就並不是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嘅，最緊要政府起多啲公屋，又或者過渡性房屋啊嗰啲做得多啲啦。咁同一時間，佢而家我另一個擔心就係，如果佢話真係要研究起始租金咧，大家都驚係開始嘅時候即係開始條條例之前係會突然間加租嘛。咁我都聽到阿主席講，佢話喂，如果唔係你可能要做一個起始租金嘅研究，可能仲要拖多一年半載喎。咁呢個咧反而仲俾咗更加大嘅空間，係讓到啲業主可能過分加租。咁呢個我係認同嘅。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初步我哋可以做咗呢件事先。咁、但係之後日後就去再去睇住個情況嘅發展咯。 嗱，今次嗰個嘅標準租約咧，頭先都講到啦，會有一個嘅固定嘅租期啦，兩年啦，咁啊。中間唔可以加租啦，咁之後咧租客可以係優先係續租一次啦，咁即係所謂嘅2+2嘅四年租住權啦。咁見到頭先同啲業主傾嗰啲都話啊，過往其實一年生約一年死約咧，喺一年之後我就已經可以喺一定嘅通知期之下決定嗰個嘅租客咧係咪可以繼續同佢即係繼續嗰個合約啦，繼續俾佢住落去啦。咁因為如果可能大家磨合得唔好，或者佢喺個單位入邊做啲唔係好理想嘅嘢，咁就可以令到佢唔使繼續喺度合作喺度住啦咁，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呢个空间细咗咯，变咗租客嘅话事权大咗好多咯。对于业主嗰个权益，你又点睇咧？会唔会倾斜得租客太多咧？有啲咁嘅讲法。 我希望大家明白啦，即係劏房住喺劏房嘅人嘅事咧，其實佢哋係真係比較困難嘅，佢哋嘅選擇性亦都係細，佢哋其實講真咧，如果佢哋非不得已咧，佢都唔想搬嘅，即係咪因為對佢哋講搬都係一個好大嘅成本，佢哋都唔會話啊中意揀啲靚啲嘅地方，最緊要係就佢哋方便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睇，即係其實有一個基本嘅保障，俾佢一啲更加長嘅時間少少係其實係合理嘅，而當中其實咧，其實佢哋個劏房嘅租金咧亦都係唔平嘅，講真抵翻尺價係咁。咁我希望咧，即係個基本嘅保障啦。咁對於業主而言咧，我自己覺得頭先都講到，其實喺合約裏邊咧，其實都有個合約精神嘅。我諗咧，即係反而一個標準合約，日後寫明啊，譬如真係頭先可能有業主講話，喂，啲人係即係租霸，又或者係交租，咁其實都講到明咧，係唔可以容忍呢啲事情發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雙方嘅保障嚟咯。 因為對佢哋嚟講就話啊，好似原本係一年死約變咗四年咁。如果頭先阿石慶雲講就舉個例子，譬如我屋企人好想要翻個單位，即係俾佢住喎。咁但係我冇理由即係租咗兩年俾你之後，明明兩年約噶嘛，咁又唔可以即刻停咗個約就俾我自己嘅親戚朋友住，就繼續要俾原本嗰個租客住咁，即係個彈性細咗好多咁。咁你點睇啊？呢啲 我諗又要有個合理嘅解釋。我未清楚，好似自住咧，即係如果要業主係收翻嚟自住，其實係可以嘅。咁呢個我諗到時日後喺呢個條例都要講得清楚啲咯。即係究竟業主喺咩情況之下係可以收翻即係嗰個單位。咁呢個咧，我諗寫得清清楚楚咧，日後都係大家方便咯。 OK， 我見到水電費方面咧，今 社報告嗰度都有提到話，即係監管業主咧濫收水電費方嘅一啲嘅建議，咁就話咧，如果啲冇獨立電錶啊、水錶嘅劏房咧，咁啊業主去要向租客咧提供呢個帳單嘅副本啦，同埋一啲嘅細嘅表啊，咁就唔可以即係租客俾嘅錢嘅總和咧係唔可以超過呢個水電費應該俾嘅費用啦，咁否則就可以有一個嘅處罰嘅咁。呢、這個又點睇咧？呢、這個監管上面解唔解決到而家即係水電費所謂濫收水電費嗰啲問題咧？ 炒水炒電嘅問題咧，向來都係有噶啦。不過咧，個小組報告裏邊咧都有提嘅，佢就話咧，其實都當中都幾大部分咧，而家都有獨立嘅水電錶嘅。咁我自己希望即係再可以詳細啲講下啦。即係如果未有嘅話，係咪真係可以再幫佢哋裝一個獨立嘅水電錶咧？因為其實咧，過去我自己見到中電咧都有推動一啲計劃嘅，但係個成效就一般般啦。咁、究竟係咪即係如果獨立水電錶咧就容易計數啲嘅？咁但係個原則就係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冇理由咧，嗰、那個 top 佢哋係即係收多過，即係嗰個租業主係收多過嗰個水電費咧，係多過租客俾嗰個數目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咧都係清晰噶咯。 會唔會更加多爭拗咧？呢一方面你自己預期？ 我自己覺得唔會嘅，因為佢過去頭先都講到話，佢都要提供嗰個水電單嘅影印本啊等等。我覺得係計得到數嘅。咁、但係咧，其實翻翻轉頭咧，其實我睇除咗話日後可能靠土審之外咧，其實有一個公開嘅平台，又或者透過嗱，而、家政府就話用 NGO 啦。其實我哋覺得可能民政處做會更加好嘅，即係有一個平台係提供雙方面嘅資訊啊，讓到喂究竟點樣釐清呢啲嘢咧？其實喺早幾個月咧，即係條例做之前咧，就最好講得清清楚楚，咁就避免咗呢啲紛爭咯。因為我哋都要揸緊個時間嘅，因為立法咧都，我哋希望佢哋即係希望話今年裏邊做得到啦。咁、今年其實剩翻好幾個月嘅時間，咁我哋而家都希望緊同緊政府講緊，希望佢盡快可以攞條條例，俾多少少時間我哋立法會嗰度審議咯。 你自己預計會即係今年過到嘅機會有幾大咧？佢就話目標係今年過到。 我自己好大希望㗎，我希望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即係希望政府都揸緊個時間咧，盡快係可以即係提交嗰條例上嚟。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同阿鄭永信傾到呢一度啊。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都會有繼續有千禧年代嘅，繼續都會講劏房呢個問題。歡迎打嚟1872311嘅。 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二，负责选出特首的1500人选委会将会成为各级选举重镇。根据明报统计，中央港府掌握近半选委的产生，多达651席，即是大约43%。另外，在其他界別分組，例如是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等，中央有很大的影響力。學者就說，在新的制度之下，中央操控票數增加，民主派亦都是更難找人參選，估計選委在特首選舉上難以有議價能力。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6宗確診新型肺炎個案，是連續5日單位數，包括5宗輸入和1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呢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一名26歲男子，住在西環君益大廈3期 B 座。他樓下同座號單位10幾日前有3個人確診。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等專家，尋日到現場視察之後，懷疑煙通效應引發垂直播毒。該大廈2樓以上10號室的所有居民需要檢疫，其他住户就需要強制檢測。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由德國入口本港的復必泰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早前因為包裝瑕疵的問題，港府煞停接種，至今仍然未恢復。據了解，新一批次的復必泰將會在明天中午抵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正是與復星跟進新一批疫苗赴運安排，如果一切順利，下星期初有望恢復接種。《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他說現時復必泰疫苗運往接種中心之前，會在溫度達到-70度的冷凍倉內，按中心需求量來分裝，這個時候疫苗還未解凍。他認為為免重蹈覆轍，政府應該考慮安排人手在分裝的時候抽樣檢查，看看封蓋有沒有鬆脫，而社區接種中心稀釋疫苗的時候，醫護和藥劑師應該再檢查包裝封蓋和玻璃樽有沒有裂痕，雙重把關。《 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世衛組織免疫戰略諮詢專家組主席表示，中國國藥和科興已經是提供有關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相關數據，有效率和世衛組織要求的相符，希望在四月底之前發布有關的使用建議。另外，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發布研究結果，說12至15歲青少年接種旗下疫苗之後，保護力達到 100%， 而且亦都沒有明顯副作用。輝瑞說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尋求美國監管機構的緊急使用授權。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高中通识教育科课程细节敲定，课程发展议会昨日通过重新冠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九月新学年推行。教育局今日将会公布细节。据了解，学界首选社会教育科为新科名称，但为免同旧制会考的社会教育科混淆，最终拍板言明新科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为核心内容，维持必修必考，但取消校本評核並增設內地考察。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政府成立的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建議保障住客有權租用四年，頭兩年是凍租。社評說，就算重新引入租管，只能夠略為舒緩燃眉之急，但仍然要附以各類的過渡性房屋，更加是需要確保公私營房屋用地供應，盡力加快規劃動工，才能夠解決根本上上樓難這個深層次的矛盾。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新型肺炎疫情持續超過一年，本港經濟民生要早日復常，實現同內地通關，同周邊地區建立旅遊氣泡，關鍵措施是提高疫苗接種率，讓各地對本港控疫有信心。特區政府以至本港各行各業都應該提供或者增加誘因，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為經濟民生復常創造條件。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設立特首候選人及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審查機制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制度化，審查委員會由特區主要官員組成，比起選舉主任的層級高很多，而且是獲得中央信任和委任的人，對國家和香港的忠誠無庸置疑，由他們負責判斷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和效忠的資格，更加有說服力。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司法機構前日在沒有公佈之下，在一向被傳媒查閱的控罪書中刪去多項資料，包括控方案件的主管、被告出生日期和地址等，做法不合理，亦都欠透明。社論指，警方在部分重要或者公眾感興趣的案件已經舉行記者會，大部分都是由案件主管亮相，既然是這樣，上庭控罪書為何要刪除呢？做法既多此一舉，亦都為傳媒採訪製造障礙，削弱公眾知情權。成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长沙湾嘅东京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长沙湾嘅东京街近住长沙湾道一带嘅封路重开，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慢车排到顺德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排到去海之恋；象鼻山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近住石围角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尼泊尔，三位主持一齐同大家回忆尼泊尔南望行山体验。 欧海星 好早已经喺潘晓留低好多条脚毛噶啦。 先牛 佢喺某年暑假突然改变行程去行 A B C。 刘莲 佢就战战兢兢喺队友鼓励之下勇敢挑战 A B C。 究竟三位主持喺唔同时间都行过尼泊尔嘅山，有咩深刻体会呢？ 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记得听啊！ 2021年4月1日，报告建议劏房租期两年不得加租，租客可优先续租一次。 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个案，君益大厦部分居民需撤离。 堂食餐饮处所四月底前先锋输送量需达每小时换气六次。 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应对反亚裔暴力行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一个报告嘅，交俾政府入边有一啲嘅建议嘅。咁啊，见到咧，其实报告入边咧都有一啲关于咧系2020年嘅劏房数目同埋一啲租户嘅特征，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咁包括咧就系话而家咧就2020年啦，有系超过100,000间嘅呢啲劏房啦。咁啊，工厦嘅劏房咧，另外有6,900多间嘅。咁啊，另外平均咧每一个单位咧被间作劏房有几多间咧？就话有3.38间。咁另外就讲到劏房嘅住户方面，每个月嘅收入嘅中位数咧，就系15,000元。咁月租嘅中位数系点咧？就系4,800元嘅，有啲咁嘅数字同大家讲下噶。咁另外咧就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详细啲，讲下今次咧工作小组呢个嘅报告。有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早晨。 早晨。 早晨，梁永祥，点睇今次你哋报告嘅建议对于而家即系劏房喺个社会嘅问题系帮到几多啦？另外都想知道啦，今次你哋所讲嘅劏房咪基本上包括晒而家即系社会上讲紧，譬如工厂又好，或者一啲天台屋又好，咪全部包晒噶啦呢啲？ 嗱，我哋个原意咧就系咧，因为劏房涉及一啲好复杂嘅问题，因为里边咧有寮屋啦，有呢个天台屋啦。亦都有工廠大廈嘅裏面嘅住宅啦。嗱，呢啲咧係涉及一啲好複雜嘅法律問題，其中包括咗有呢個係土地用途嘅問題啦，同埋僭建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講合法嘅咧，我哋應該係只係框喺呢個住宅用途嘅劏房嘅啫。但係我哋考慮到咧，需要住喺呢啲不合法嘅劏房裏面嘅居民咧。其實是更加需要保障的，所以呢我們呢在我們的小組裏面呢，我們就提議呢這個劏房的定義呢應該越廣泛越好，至於法律的問題呢，我們留回有關的部門他們去處理，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今次呢就沒有即係好似團體建議咁啦，有個叫起始租金呢個建議冇提到嘅咁。點解咁講？冇建議做啦。咁見到有啲嘅關注組織就亦都提過話，係咪可以用單位嘅差餉租值嘅150%咁樣，係去做一個嘅起始租金嘅上限咧？咁呢個其實係咪都可以做一個嘅標準，而唔使好似你之前咁講話有一啲嘅行政負擔啊，或者涉及唔同嘅面積啊、座向啊、唔同環境而嚟定一個嘅劏房嘅起始租金有困難咧？呢個係咪可以解決到啊？ 其實除咗正如你所講嘅嗰啲困難之外咧，仲有一個係困難嘅。 係 嗱，第一正話。你都提到啦，逐個逐個同佢哋定價咧係冇可能噶啦，涉及嘅資源同埋人力咧太多啦，太複雜啦。但係咧，如果我哋去到呢、這、一個行到呢個位嘅話咧，我哋都違反咗我哋工作小組嘅工作原則嘅。工作原則有三個，分別就係法理要穩固、容易執行同埋推行快捷。 咁如果我哋逐個逐個同佢哋定嘅話，就算我哋不厭其煩去做埋呢一個工作都好咧，咁呢個係有牽涉到咧，我哋侵犯咗私人產權、物業產權嘅呢一個這個條例嘅，因為我哋香港有人權法，亦都有基本法。 嗯。 因為咧呢啲法例規定咧，我哋唔可以咧不合比例地去侵犯私人產權嘅。 嗯。 咁如果我哋同佢定埋價嘅話咧，這個受到挑戰嘅機會就好大嘅。 Okay。 咁如果被挑戰嘅話咧，咁咪容易執行噶咯，亦都推行快捷得到噶啦。 嗯。 所以喺兩害取其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情願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放棄起始租金，就讓呢個而家我哋呢一個咁嘅建議咧，係先行。 嗯。 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如果發覺真係情況冇獲得改善嘅話咧，嗱咁又唔同咯，個情況就變咗咧，而家我哋要合比例地去規管啦。咁如果我哋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喺我哋前面嘅話，我哋去推起始租金，可能咧有一個比較好嘅法律理據啦。 嗯。 咁所以我哋建議咧，第一步唔行呢一步，反而咧係行咗一個簡易嘅方法先。咁你都留意到我哋嘅報告裏面咧，亦都有講到咧。所有嘅新嘅租約咧，都要去呢個登記嘅。 係 嚇，咁變咗呢個係一個方法咧，令到我哋係可以攞到市場嘅資訊啦。 嗯嗯。 咁如果係要行第二步嘅話咧，我哋會解決咗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係嗰、那個啊呢、這個數據嘅問題咯。 嗯。我就想咧，另外就關心一下，見到啊，今次標準租約嗰度咧，就有一個叫所謂二加二嘅四年租住權，咁即係話咧租期固定兩年啦，咁嘅租客有權續租一次，咁即係計埋就四年啦，咁見到有啲就話啊，而家譬如輪候公屋時間都去到超過五年，差唔多去到六年咯，咁點解唔係好似啲關注組織咁話，即係二加二加二咁六年去到有一個嘅六年嘅租住權嘅保障咧？咁但係同時亦都見到有啲業主又關心啦，而家呢個又反而好似比較傾向落咗去啲租客多啲，因為過往都係一年死約嘅啫嘛，即係如果唔啱嘅話，就可以即係之後就解約啦。即係有喺足夠嘅通知期之下，咁呢個點諗咧？點樣定呢個二加二嘅四年租住期咧？ 其實咧，我哋喺之前我哋出呢個報告嘅之前咧，我哋做咗個實地調查嘅，我哋聘任咗一間統計嘅專家咧，係做咗個實地調查，訪問咗成六千幾個劏房單位。 嗯。 咁佢哋得返嚟嘅數據就咁樣嘅，佢哋呢有52%嘅劏房居民呢，其實已經呢係居住咗劏房兩年㗎喇，裏面呢有一半人士呢已經係申請咗公屋。 嗯。 咁所以呢，如果我哋當然呢，我哋唔可以定到就即係最保障嘅就係甚至要 100% 都可以在 5.7 年裏面上樓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咁樣睇個法嘅話呢，我哋定2+2呢已經對50%嘅劏房居民呢已經可以保障到佢上到樓嘅時間㗎啦。如果假設我哋 5.7 年呢係一個最長最壞嘅時間，亦都政府亦都明白啦，佢哋都會係急起直追，將呢個輪候劏房嘅時間會再更加縮短嘅，進而壓縮嘅。咁喺嗰個情況之下， 但如果惡化嘅話就，即係輪候時間惡化嘅話，就可能保障嘅人仲少咯。 嗱，我有信心呢個情況就唔應該會惡化噶啦。大家都知道政府係做緊好多工作咧，係令到呢個輪候時間係縮短。所以咧，如果我哋2+2嘅話咧，加埋佢哋已經住咗兩年咧，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劏房居民已經是可以咧，係唔需要再續租噶啦。 嗯。咁頭先另一個問題就係業主方面另一個反應啦，就係二加二或者係成四年綁住咗，變咗同以往話一年死約之後，可以喺通知期之下同個租客解約呢一樣嘢就個彈性冇咗啦。咁亦都有啲業主頭先講到話，如果我自住反而呢個彈性係咪都冇埋咧？即係我如果想租俾個親戚朋友咁，唔想租俾原本個租客咁，但係都要鎖住佢四年喎。咁呢個點睇咧？又 首先答呢個問題先啦，鎖住四年呢個係嘅，就大家再唔可以用租翻俾親戚或者是父母我來收回個劏房的了，他就算有這個需要都要等四年租約完了之後才可以做。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以前這個租給親戚的這個藉口呢就不是新事來的。以前有永續保障權的時候呢，是的確可以用這個方法是解脫的。但是現在我們只是2+2而已， 就唔係永續啊嘛，所以我哋就取消咗呢一個咁樣嘅理由嘅。 OK， 嚇、啊，咁另外咧，業主方面嘅反對咧，我哋亦都聽到嘅。 嗯， 咁佢哋咧就當然就係話：，如果遇到租霸嘅時候，咁點算啊？咁啊啊，咁嗱、啊，如果租霸嘅時候咧，我哋喺個啊喺個租，我哋喺我哋建議裏邊已經講明噶啦。 嗯， 就係、是、如果嗰個租客有一啲不良嘅行為造成滋擾，或者係從事非法活動，或者係呢、這個不合法呢、這個風化嘅活動啊，各樣就欠租啊，咁咧，個業主係有權終止嗰個租約嘅，無論佢係生約定係死約，佢都有權終止嘅。咁另外咧，亦都為咗啲業主咧，我哋都喺我哋嘅建議裏面咧，係加咗一樣嘢，就要求政府咧係提供多啲資源咧，俾差餉物業估價署同埋有關嘅法庭咧，係幫佢哋咧係解決業主與租客嗰個糾紛。咁以前咧，有業主同我講咧，就話哇，你要趕個租客要上法庭申請咧，要等成四個月，係好耐好耐，好唔妥。咁我哋所以咧，我哋都關注業主嘅需要咧，係將我哋嘅報告做得越持平越好嘅，亦都係照顧埋業主方面嗰個需要，就係、是、有呢個咁嘅提議喺度嘅。 嗯，我想問一下啦，關於租金嗰方面啦，而家就話規定，即係個建議嗰度啦，規定業主續租嗰陣咧，加幅咧係唔可以高過差估處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每兩年嘅變幅啦。另外有一個封頂嘅，最多咧就係15%係上限。如果咧變幅係負數咧，就租金要即係下調咁樣啦。係咪話唔遵守會可能有啲罰則啊？會係邊啲方向嘅罰則啊？ 係會有罰則嘅、但係咧我哋喺呢度咧就唔可以講係有咩罰則。 嗯， 因為呢個情況咧係牽涉一啲法律嘅比較啊， 系 即系你欠租究竟同打劫又咪相同咧？咁、那个刑罚应该系点咧？咁佢哋我哋会留翻俾律政署咧，嗰啲专家咧去厘定，佢哋会建议一个罚则喺度，系、但呢个就唔系小组嘅工作范围之内啦。嗱、你讲起十加租封顶15%呢个问题咧、我所以都喺度咧就详细啲再讲一讲。嗱、你正话讲个次序非常之好嘅，就系、是、先参考呢、這个。差餉物業估價署嗰個指數，如果係超過15%，就用15%；如果低過咧，就一定要用個指數先嘅。嗱、呢個次序非常之一定唔可以搞亂。因為好多嘅報道都係話，上下15咁，以為咧好多人都以為咧一加15就唔得掂啦咁，其實唔係嘅。如果個指數可能會係負數添嘅，負數就一定要跟負數。 就跟住佢嗰個指數去幾多就減幾多咁。 係啦，如果係低過15嘅話咧，就同15比較，就以低者為準嘅。咁呢個一個問題啦。咁15呢個數字又係唔係適當咧？其實喺呢方面咧，我哋都係思考過好耐好耐。或者我哋咁樣講啦，我哋而家譬如我哋講2+2啦，係咪？2+2其實係講緊一個4年期嘅，4年期裏邊即係加租一次啫嘛。咁呢個15%呢個加幅咧，就算係加到頂啊15啦，我都可以咧將佢分做呢個整個租期嚟分攤。嗱，我哋咁計啦，第一年咧，我哋就有六面傾過，大家認為呢個係啱嘅價錢噶啦。咁呢個就唔計啦。咁第一年年尾之後係咪應該可以加租啊？第二年年尾唔可以加租咧？第三年年尾可以加租係咪先？咁如果我哋將15%最壞嘅呢個數字，去除以3嘅，咁其實每年都係加5%嘅啫喎。嗱呢一個數字又點比較呢？當我哋去實地調查嘅時候咧，咁嗰啲劏房户話俾我哋嘅調查員聽咧，佢哋喺有一啲咧喺過去嘅一年裏邊咧，喺呢個經濟下調嘅情況之下，都要被加租。上調嘅時候咧，係加個中位數咧，係7%嘅。咁、所以我哋呢個咁樣計出嚟嘅5%咧，其實咧已經係對應該係最壞嘅 case 嚟噶咯，最壞嘅個案嚟噶咯。 就正常應該唔係兩年加一次租咩？以我哋睇，即係都好少話逐年咁樣計。 如果你計而家嘅劏房嘅情況咧，就唔好話逐年加。嗰啲。業主或者代理人呢喺有啲係唔同個租客簽租約嘅情況之下呢、一見到面一次佢又加佢一次㗎啦。 咁所以咧，而家呢個咁樣嘅做法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點講係有好大改善嘅情況嚟噶啦。佢哋嗰啲有啲情況就係咩咧？嗰啲佢哋見到個租客咁，佢就話：誒、哎，你不如一個禮拜之後搬啦。咁、租客都冇得反抗， 因為冇簽約啊嘛。 因為冇簽約， 係咯。 因為最初第一件事嘅就唔肯嚟同佢簽約。 嗯。 所以而家喺我哋嘅建議裏邊咧，唔簽約咧，亦都係要受罰嘅，有罰則嘅。 OK。 嚇，亦都個租客咧係唔需要咧，係租客係如果冇一個合法嘅租約嘅話咧，租客係可以延遲交租嘅。 OK， 咁、我想知啦，譬如喺加租嗰度，头先唔跟譬如讲紧差估处嗰个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嘅变幅啦，亦都唔跟嗰个15%嘅封顶啦，租客可唔可以唔交租咧？呢、這个又 嗱，暂时嚟讲咧，我哋系其实如果佢用呢、這个或者佢收到个咁嘅要求啊、要加租加超过唔跟呢个方法去加租嘅话咧，佢应该系可以去投诉嘅。 投诉去边度？ 投诉去正话我所讲嘅。我哋建議加資源俾佢嘅商務估價處啦，即係法庭嘅。 咁而家話呢個加租嘅建議又應唔應用喺2+2之後再續租嘅時候嘅咧？即係譬如我去到4年之後再繼續個業主同個租客去續租嘅時候，呢、這個加租個限制應唔應用嘅？ 2+2之後咧，又由自由式啦，又可以自由討論討價還價啦。因為點解咧？我哋都唔知道四年之後咧，嗰、那個究竟用呢個指標去做出嚟嘅個租金，究竟係有墮後啊，定係有超前？係嘛？咁啊，要留翻到時咧，佢兩家咧係去再討論。當然啦，討論得唔成嘅，當然可以係揾個第二間劏房啦。呢、這個係大家都有自由。 咁、 但係我哋嘅委員裏邊咧都有經驗嘅、一個好嘅業，一個好嘅租客亦都難求嘅。如果一個正常嘅業主唔諗住剝削他人嘅話咧、當佢揾到一個好嘅租客嘅話，佢係唔捨得佢走嘅。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2+2係當然係攞走咗一啲業主嘅彈性嘅、自主權。但係咧係其實如果佢揾到一個好租客嘅話，這個應該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咯。 最後唔夠一分鐘啦，我見到有啲業主咧就過往都講到話，二房東去分租啲劏房，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咁。今次報告有冇解決呢個問題嘅？ 我哋都曾經係詳細討論過呢個問題。因為咧但係有一個困難啊。我哋知道二房東嘅參與係將成件事咧係複雜化嘅。但係如果我哋唔準二房東參與嘅話咧。我哋冇數據，亦都唔知道究竟會有幾多劏房會被取消， okay. 嚴重減少呢個供應，咁我就反而不美啦。 好啊，唔該曬梁永祥，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梁永祥咧就係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嘅主席嚟嘅。講到劏房嘅問題，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向政府提交的报告建议，劏房租期固定2年，期间不得加租，租客应该有权续租一次，有4年租住权保障。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4年租住權保障未必足夠，增至6年會較理想，俾租户輪候公屋時可以有穩定居所。對於小組建議續租時加租不得超過15%，鄧寶山說不太滿意，擔心會為業主製造誘因，加租達上限。本身是小组成员之一，有份经营劏房的香港业主会会长社庆云在同一节目认为，今次建议未能解决二房东私下转租的问题，认为应该增设源头租约，保障业主和租客双方利益。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佔6宗，全部來自雲南，其余10宗是境外输入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42名无症状感染者，23宗本土个案同样来自云南。云南新增的确诊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来自接壤缅甸边境的瑞丽市，部分患者是缅甸籍。當局話，自尋日凌晨開展全員核酸檢測之後，發現呢29人檢測呈陽性，將佢哋轉到定點醫療機構。內地累計90217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菲律賓政府聲稱在擁有主權的南海六個島礁附近發現超過250艘懷疑由中國民兵控制的船隻，要求中方立即將船隻撤走。當局說，懸掛中國國旗的船隻連同4艘中國海軍艦艇在中方人工島一帶集結，認為有損航行和海上生命安全，可能損害珊瑚礁，威脅菲律賓主權，強調菲律賓和國際社會都不會接受中國對幾乎整個南海具所謂無可爭辯主權的主張。菲律賓上月曾經表示，在牛轧礁周邊發現200多艘中方船隻，聲稱中國侵犯菲律賓主權，提出外交抗議，但是中國強調擁有島礁的主權，又指船隻只是暫時避風。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總值超過20,000亿美元的基建計劃，又建議將企業稅率由原本的21%提升至28%，預計共和黨會反對加稅的方案。拜登在匹兹堡公布基建及经济复苏计划，他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美国经济情况恶化，但他说加税并非要向有钱人开刀。他解释计划可望创造过100万个就业职位，包括路桥、港口和提升电信设备等基建，有助美国在全球竞争方面击败中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1点，升240点，成交金额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6点，升7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625.5元是升15.5元，美團312元升13.8元，友邦保險93.8元跌5毫，港交所455元跌2.6元，小米集團是26.45元升7毫，阿里巴巴223.4元升3.4元，中国平安93.1升5.5元，比亚迪股份171.6升6.7，深动公司46.9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7，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7，人民币6.557，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6点，升374点，港金现价报15,82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用總和同埋係唔可以超過本身嗰、那個。公用設施咧嘅帳單所收嘅錢咧，即係譬如講緊個煤氣啊、石油氣啊、電費啊，或者啲 WiFi 上網嗰啲嘅網絡費咧，都要係有一個嘅單據咧，係睇到幾多錢就唔可以收多過呢一個嘅總和嘅。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林先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系啊，小生，我自己讲翻我自己嗰个嘅经验啦。咁我就都住紧啲唐楼嚟嘅，都要行楼梯嘅，都要行六七层咁样嘅。咁样就之前租嗰个嘅业主咧，就个人 OK 嘅。咁佢就话都系两年之后先会加一次租，咁个加嗰个升幅都系象征式，咁样都系100蚊、200蚊咁样就算数噶啦。咁样，咁啊，直到嗰个嘅旧业主，咁佢就转手。咁就將層樓就賣咗俾而家現任嗰個嘅業主啦。咁現任業主之後收咗樓之後啦，咁樣就有個問題就係話，有一次我就問佢一個問題，啱啱就話咁我想問下你係咪加租嗰方面會唔會好似即係上一手業主咁樣都係兩年先加一次啊咁樣？咁佢就話翻俾我聽就話，佢嘅答案係話俾你聽係唔佢唔會，佢唔話唔會，只不過就話法例冇規定係兩年先加一次咯，係可以年年加咯。同埋咁我話咁加幅係幾多？佢話因應翻出邊個市場嘅情況咯。即係佢咁樣回答翻我嗰個客，我都有少少即係都 O 咗嘴啦。咁我就會即係好似講翻就話你話上限即係嗰個封頂係 15%， 其實哇 15% 人工我都冇加到 15% 咁多啦。其實是真的很高的，同埋如果按照翻，即係頭先我聽，我一直看住你的節目，嗰個會場一直都講緊話啊，啲租客啊，有幾衰幾衰咁樣，即係好似人哋即係出邊嘅人會聽啦，哇，原來啲租客咁衰㗎，咁俾人哋個錯誤意識，喂，咁相對嚟講好似一面倒咁樣，淨係得租會，喂，你講緊嗰啲犯罪嘅個案都係好個別性嘅啫，你而家好似講到個個租親你哋啲。屋嗰啲人就嗰個租客全部都好似係賊咁樣喎，而家係咪先？ 我諗嗰啲 即係整體嚟講都啲一幾單唔係好多嘅啫，唔係個個啊嘛，係咪先？ 係咯，有啲個別情況啦， 係咪先？咁而家冇問題就係好似聽我嗰個個案嚟講，即係證明有啲業主哇，你封頂15%，咁即係話即係一開始就個業主就話哇，如果政府容許咗有條法律15%，咁得啦，每次加價，咁既然係咁嘅話，一加就加15%咯。 佢會有個佢而家 覺得就10%覺得都仲可以接受到嘅，因為15%真係太。即好似如果你出去外國買嘢咁樣，譬如你消費税去日本玩，哇，加足15%其實都貴啊！ 佢有個建議嘅，即係唔係淨係一家就話15%嘅。頭先都講話，佢本身要跟個叫差股處嘅私人住宅租金指數跟咗呢個變動。如果係真係超過15%，咁都喺最高去到15%一個封頂咁嘅意思啫。 嗯，我知道，係咯，變咗就係始終都係站喺業主啊， okay. 有得你法律規定咗喺度嘅話，咁既然你法律你都規到講業主咁樣嘅， 明白？ 係咪有得加咁咪加到盡？ 好啊，唔該曬林生，仲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何生。 哎，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係啊，我講咧差唔多要三樣嘢。 係 第一即係頭先嗰個主席啊，頭先九點半之前嗰個主席咧， 係啊，梁永祥主席啊， 佢根本冇講到租霸個問題啊，我而家講租霸啦嚇。第一，佢我哋收唔到租，後屘要上咗嗰度即係即係填土天嗰度嗰啲去告佢，但係要拉下都拉到三個月。咁我拉到三個月咧，我哋告到佢，但係佢又搬咗，都唔知搬咗邊度。又香港又有私人，咁我又查唔到佢嗰啲。而家連身份證都登記都冇用嘅。咁好似呢啲咧，你話做業主咧要咩保證啊？你淨係話加租加租加租，有不良嘅業主，但係我係話都有不良嘅租客。太過不良都有利曬譜嘅。 Okay, 另外嗰兩點咧點睇啊？另外嗰兩點啊？ 另外一個就係我哋追到小額錢財處嗰度，佢哋淨係發張票都係寄翻我屋企。但我屋企咧，我而家俾佢走佬啦，我已經追到佢啊！即係等於有座等於冇座。呢個係第二。第三咧，即係話即係私人嘅問題，我哋追唔到佢，又查唔到佢。你而家有嗰啲咧後生嘅即係業主，邊度有時間去 A 時間要去去法庭 ，B 時間要去前途廳。 嗯， 只有老人家至得嘅，因此呢啲咧要堵塞嗰啲租霸嘅問題，呢、這個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啊，我哋大佬啊，我本身我大佬咧，因為呢樣嘢俾人走佬啦，嗱嗱聲賣咗樓啊，因為我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好煩、 嗯、 啊，即係法律啊。呢、這個香港嘅法律根本保障唔到業主， okay. 啊，即係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何生，佢都作為業主講到，對於租霸覺得今次建議未必保障到佢哋啦。咁，仲有邱先生嘅早晨。 啊，蕭生早晨啊， 係你好。 嗱，我想講一講咧，其實屋宇署咧就已經話咗咧，劏房係唔合格嘅。 嗯。 嗱，我本人咧就喺住喺邊啲地方咧，係劏房嘅樓下。嗰、那个屋顶咧就漏水，原来嗰度系做厕所嘅。 嗯， 咁样搞法咧，即系话啊唔合格就变咗合格，仲鼓励啲人去劏房租俾人。好啦，建筑条例咧就讲到明系唔合格嘅。 嗯， 好似最近嗰啲新冠肺炎咁，同埋呢个沙士， 嗯， 啊都令到啲人会染病嘅。 系， 咁政府咧就话咧劏房合格啦。即是等于做拆好多拆啊，拆多个头唔拉得啊，不如咁啦，发个牌俾佢哋偷嘢抢嘢做拆啦，合格啦、 嗯、 一靓咗牌就合格啦。咁嘅态度嘅法律有冇搞错㗎？ 佢冇话合格同埋規範嘅，不过我想了解一下阿邱生你嗰、那个，咁你最后有冇投诉到你嗰个单位嗰个情况漏水？ 梗係有啦，嗰个咩漏水办啦、啊、你 渗水办 咗先係见到呢、 嗯 是真的漏水喎、哦，好啦，就叫我咧安心啲，佢會上去投，即係我嘅投訴咧就轉交翻俾上面個業主。 嗯， 上面業主坐呢啲鎖嘅，一年壓一年，一年壓一個一年，結果都冇。 咁最後搞咗幾耐啊？以年計，我聽你咁講。 我哋嘅業主咧就投訴無門咧，正所謂政府都唔理得咁多。好啦，咁啊自己批翻，咁咪算鬼数咯。而家都漏噶。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邱生讲到佢自己喺劏房楼下住，面对一啲漏水嗰啲嘅情况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大前研一系麦肯锡咨询公司 McKinsey and Company 嘅企业管理顾问。是领导公司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一位对社会和商业发展大趋势方向有所思考的大师。企业参谋是他第一本英文的著作，在企业管理界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提出具备将万物拆解再融合的直觉和能力，是战略思想的重要起点。如果能够将它熟练运用，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大前指出，第一种战略思想是要找到关键成功要素。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剖析市场，并且定义每个领域之中竞争者的决策和行为。二就是找到胜出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键区别。一旦理解了决定行业是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下一步就是取决于怎样聚焦这些因素，并进行资源的合理部署。 第二种战略思想就是将你的业务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利用可以实现相对优势的领域，同时准备抵御竞争对手在未来可能采取的模仿措施。第三种战略思想是敢于挑战既有的观念，打破思维局限。例如丰田公司的大野来一挑战汽车生产商为什么必须保留昂贵的库存，随而他发明了即需即用的科学性物料管理方法。 在找到关键成功因素之后，企业可以通过对自身能力进行分析，从而找到有助于获得要素的能力。之后企业可以在熟悉的领域进行创新，达到对战略自由度的合理运用，在多个战略方案之中进行挑选，选取最佳的方案。 大前研一讲过，一个好的战略就是公司能够以一种可接受的成本，令自己能够从竞争者手上取得市场重要份额的战略。 再与上述战略思想的结合，就是企业家所遵从的致胜之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企业参谋》，作者大前研一，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寻日同大家讲咗好多咧，有关于咧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咧，一啲唔同人士嘅睇法啦。咁其中咧喺功能界别咧都有啲值得大家留意啊。咁其中见到就话卫生服务界啦，同埋医学界咧嚟紧咧都会合并做一个嘅界别嘅。咁啊喺功能组别嘅代表议员人数咧，亦都即系喺合并咗一个嘅界别啦。对于呢个改动咧，系医生护士嚟讲，或者界内嘅选民嚟讲咧，又点睇？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早晨。 早晨啊， 早晨陈佩贤，点睇而家话医学界同埋卫生服务界合并咗嘅呢个新嘅界别咧？ 其实第一个感觉系，因为我哋两个界别咁多人啦，喺度其实喺好专心抗紧疫期间，有个咁嘅消息咧，我哋都觉得好突然嘅。因为我哋真系好似政府讲同心抗疫紧嘅。咁突然间有咁嘅消息咧，咁我就要处理呢个政治事件啦。咁因为其实都我哋都为着例如讲紧个确诊个案啊，但疫苗啊或者其他嘢咧，都仲系好忙，转转嘅。跟住第二咧就系、是、咁当然讲紧喺个议会，你而家其实嗰个喺医疗界别嘅声音咧，其实都已经少噶啦，即系讲紧。70%，咁将来会更加再进一步减少啦，就90%-90%1啦。咁嗰度就即系咯，而家个事个现实嘅情况就系咁。 OK， 我见到特首林郑月娥都俾人问到啊，点解将两个界别合并嘅时候咧，佢嘅讲法咧就话两者都系医疗专业啦，医生同护士都系合作伙伴啦，咁所以两者就可以合并啦咁。点睇呢一种嘅睇法，亦都系咪即系你哋界别入边人士嘅普遍睇法咧？呢、這个又 唔知道、啊，我哋就系我哋冇任何消息嘅，其实。我自己。 但你同唔同意佢咁讲先？即系合作伙伴，所以可以合并咁。 唔系合作伙伴，不嬲都系嘅，基本上系全部人都一齐工作紧嘅。但系合唔合并系两回事嚟嘅，我自己觉得。系咯。咁我相信都其实可能特首都未必有。即係事前會知好多啩，因為係人大常委決定噶嘛。咁但究竟人大常委嗰個考慮係點咧？其實我哋無從得知。 其實兩個界別的關注的事或者所謂業界的利益是否都有不同呢？因為其實講緊醫學界的功能組別在80年代那陣已經是設立的啦，咁跟住去到再即係1985年那陣已經設立，跟住再之後去到1988年的時候咧，喺立法會選舉那陣就新增了衛生界的功能組別，當時已經 是明顯地睇到係兩個界別嚟嘅啦。係咪因為大家的界別利益真的太不同，所以要分開？有個實際的考慮是不同的呢？ 其实我又不知道当年点啦，不过我哋有啲工作啲唔同嘅，我相信咁啊，就算系我个跟呢一届同卫生服务界嘅代表同我自己所都系医疗嘅议题为主，但系咧所关注嘅有少少唔同，大家互相补足咁样去去讲医疗政策啊，或者系推动一啲嘢嘅，咁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同埋大家。講醫療的時候可以在不同角度去為給大家一些專業意見嘛。所以其實是有互補即是互相補位 的狀況的。還有例如用一個例子用現在最近是審議新型煙草產品電子煙加熱煙的問題。在個議會裏面其實不是很多基本上醫學界和衛生服務界的議員基本上 都會支持一些健康的議題的。但不是那麼多議員是會有這樣想的。會可能從經濟角度想啊，政治角度想啊，他不會想下原來有個現在小學生都會吃緊街的，會有接觸到街邊電子煙的，那我們是很緊張的。 但翻返转头，我就想知道，譬如医学界同埋卫生服务界喺譬如一啲议题上，本身会唔会都有一啲冲突嘅咧？ 咁 有冇衝突啊？ 即係而家你當兩個界別合併咗一齊，咁大家就變咗一個代表去講噶啦嘛。咁但係我就諗緊，其實界別入邊會唔會本身都有一啲衝突嘅，或者睇一啲議題有唔同嘅睇法嘅？如果由一個代表日後去代表喺立法會嗰度發聲嘅話，會唔會出現一啲問題咧？咁樣？ 我又唔係好見到衝突嗱，因為咧點解我自己睇就係我除咗我醫學界除咗代表醫生同埋牙醫之外咧，其實我都喺有適當時間我都會為護士發聲嘅。 嗯， 喺呢一年啦，呢個我嘅任期裏邊咧，其實我都有為佢哋發聲。 嗯， 亦都有主持一啲專職醫療嘅一啲訴求嘅嘢啦。 嗯， 咁但係我見到個調翻轉咁俾啲資料大家啦，喺嗰個選民基礎上邊咧，衞生服務界嘅選民係2020年登記選民去到40000，醫學界咧係12000。 嗯， 咁而上一屆立法會選舉2016咧，衞生服務界當選嘅人咧係攞到15000票嘅。 嗯， 咁嗰個落選嗰個咧攞9000多票。 嗯。 咁我咧就是、醫學界當選，我攞到歷史上最高嘅票數，70%嘅票數啦喺業界。 嗯。 咁啊，大5000多票。咁即係話喺醫學界，就算攞到好多票，都唔夠一個衞生服務界嗰個落選嘅候選人嘅票數咯。咁將來如果合併咧，可能係好大可能我自己預計啦，係會係衞生服務界本身嘅業界代表會攞有大啲機會攞到個議席啦。咁所以佢兼顧嘅地方咧，可能佢除咗兼顧以前去生活界，佢可能要兼顾埋牙医同埋医生嘅情况。 嗯，你预期卫生服务界嗰位代表能唔能够代替到医学界啲医生啊、牙医啊等等嘅人士嘅声音或者睇法咧？ 唔知道啊，嗱，我自己睇就系睇个人嘅能力嘅。 嗯， 即系究竟嗰个人系唔系会照顾到咁多个，定系因为你睇翻我哋而家嘅议员个个嘅工作或者能力都唔同嘅，咁我自己對自己要求就係、是、我會放除咗處理業界事宜，擺好多時間落牙醫，甚至頭先講啦，護士如果有啲護士嘅議題我需要嘅，我都會要支持。 OK， 同埋我希望大家明白咧，我係放咗好有某部分嘅時間係特登放喺非醫療項目嘅，希望俾大家睇到咧，我係除咗正正係集中醫療之外，係會處理其他問題。 嗯，見到除 係睇個人嘅能力嘅問題。 明白呢、這個。除了功能組別之外，見到選委會方面咧，日後都話即係醫學界同埋衞生服務界咧，都唔會再即係有個人票啦，係會由團體選民去選出啦。咁呢、這個你又點睇啊？個方向嗰度有啲咩團體選民係可能係可以投票咧？你預計？ 未知，不過好應該係我哋好多醫療界別好多啲會啊協會嘅嘢啦。咁都係即係由個人票變成公司票，其實係一個兩個好唔同嘅概念嚟嘅。 嗯。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如果政府或者係嗰個形勢係要咁樣嘅情況，咁我哋都要叫咩咧？先步下步啦。 嗯，好啊，唔該曬陳寶賢，同你傾到呢度。陳寶賢咧就係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咁啊，今日嘅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同大家講下咧天氣嘅情況，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外面氣温咧係27度，相對濕度76%。今日嘅天氣預測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吹和緩嘅偏南風，風勢咧係間中清勁嘅。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